经寂寞的等待，多少个无眠的长夜，多少个冷落的围城，等待那遥远的星星，等待那门外的钟声。我曾经孤独地找寻多少个浓雾的街头，多少个细雨的黄昏，寻找那欢乐的足迹，寻找那落叶的泪痕。那是个荒谬的梦，而今是美梦竟成真，是我又迷惘又兴奋。